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人说情歌总是老

承诺。

就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词非常的流行，而且比较符合所谓的杀马特和非主流的气质，这个词呢叫做寂寞。好像一提到这个词，脑海当中就能浮现出那种黑白的动态闪图。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发现，寂寞不仅会让人心里难受，而且对于健康的危害也是超乎想象。美国杨百翰大学一项涉及300,000人的研究表明，长期被寂寞所包围的人相当于每天抽了15支烟。而寂寞的人总喜欢做一些让自己心里好过的事情，比如说抽烟、喝酒、飙车等这样刺激的事情。可是这种排解对于健康无疑是雪上加霜。记得之前看过一句话，说寂寞的时候呢，就要听一听开心的歌。那五月天同样也有一首歌曲的名字非常符合这条新闻，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到五月天的一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希望寂寞这个词跟你永远没关系。 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 谁是你的，我是我的，看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分了不舍了不等了，此时黑此刻不得不去关心快乐，不分了不舍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根据铁路部门获悉，北京铁路局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决定，自2017年的6月1号开始，对于京津城际延长线实施公交化票价。此次的优化调整票价，也是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天津市委以及市政府按照由政府购买铁路运输服务的运作模式，方便旅客出行，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又一便民举措。根据商务部副部长房爱卿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于沿线国家的服务业投资超过了300亿美元，而在未来的5年，中国预计还将从全世界进口超过2.2万亿美元的服务。山西省发改委煤炭厅近日印发了山西省“13五”煤炭工业发展规划，提出“13五”期间，山西在确保煤矿总产能净减少1亿吨的基础上，还将会停建缓建，搁置延缓煤矿产能1.2亿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和市统计委联合发布了2016年北京市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主要数据，其中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92,477元，月平均工资达到了7706元。随后市人力局发布通知，明确2017年的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和缴费的金额，其中以本市上一年职工平均的月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的，其缴费基数为7706元。

水，爱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是不是忘了谁。 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在看小王子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一个孩子。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大儿童们是不是也非常怀念小时候的儿童节呢？而在今天你们又准备怎么度过这样一个节日呢？今天在微博上也看到了很多过儿童节的攻略哈，但是大体的感觉都是大家在怀旧。比如说很多人都愿意去买小时候爱吃的零食，也有一些人会穿上可爱的衣服去游乐场，或者去吃一顿炸鸡，再比如说可以穿上童装风格的衣服去动物园里找童趣。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不管你是大儿童在凑热闹，还是真的在陪孩子一起享受童年的特权，都祝愿大家有一颗童心未泯的心。就像有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对，虽然年龄过不了儿童节，但是心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要你怎样没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969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969职场秀，我是周周。在进入社会之后呢，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和奋斗着，偶尔停下脚步看一看周围的人呢，有的人成功致富了，还有大部分的人依然在继续挣扎。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有不拘一格的奋斗方式，而那些还在挣扎的人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太过于循规蹈矩。为什么守规矩的人反而不能成功，反而赚不到钱呢？其实这是有很多很多原因的。首先第一点呢，是因为太过于遵守原则了。过于遵守原则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那是赚钱的方式过于保守和单一，除了工资的收入之外，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兼职、创业、投资理财等其他的渠道去赚钱，以达到家庭增收、改善生活和累积财富的目的，所以他们的赚钱速度自然要比别人慢很多咯。第二点呢，就是胆子太小，不敢冒险。规矩的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胆子太小了，生怕有半点行差踏错。比如说投资理财，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将钱存储到银行里，而不敢去选择其他的投资方式，因此他们的投资收益自然也不会太高。第三点就是理财的观念过于的落后。如果你的理财观念过于落后的话，不懂得与时俱进，那这也是一个爱守规矩的人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因为存在这种心理的话，他们往往会错失很多赚钱和成功的机会。最后一点就是不懂得职场的生存法则了。其实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法则，等级制度和竞争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职场自然也如是。如果说过于循规蹈矩的话，只会埋头工作，不懂得灵活变通，就会失去很多升职加薪的机会。要知道，除非是制度的要求，公司是不会轻易给员工涨薪水的。如果自己不争取的话，很有可能会得不到自己想要的薪资收入。所以很多的小伙伴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会问我，为什么老板不给我加薪，为什么老板不给我升职，其实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去努力争取这样的机会。如果你也想要在职场当中改变现在自己的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状态，就一定要记住，该争取的时候一定要争取咯。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咯。

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六一儿童节常常勾起我们儿时记忆的画面，可还记得那时的女孩穿着连衣裙，那时的男孩穿着海军衫，可还记得那时我们无忧无虑的笑脸和那时我们清澈明亮的双眼。你可还记得那时的教室里谁喊的起立，那时的课间谁擦的黑板。六一儿童节，不管我们的岁数有多少，只要我们的心不老，就会有快乐的感觉围绕。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这一天都要像孩子一样尽情释放你的欢笑。 不老。 香